刚才你驾着车从你家出发，一路上来到聚会所，你有留意到一路上有什么交通的指示牌吗？记得有一次我上班，跟着一辆车的后面，这辆车的速度还蛮快的，来到一条斑马线，他竟然没有慢下速度，没有停下来，结果把一位走斑马线过马路的学生撞下去了。在我面前看，这学生被撞了，整个人弹了起来。对了，他犯下了严重的交通违规罪。为什么这个驾驶者会在斑马线撞倒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留意交通指示牌。因为在斑马线之前一定有交通指示牌告诉你前面不远就有斑马线，也许不止一个，有好几个，可是他没有留意，结果在斑马线上犯下了严重的交通违规罪。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留意圣经的预言，留意圣经预言也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息息相关。很可惜，今天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都不留意圣经的预言，甚至对圣经预言不感兴趣。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实在要留意圣经预言。为什么呢？其中一个理由，我们看看彼得前书一章第十节跟十二节。我们读出彼得前书一章第十节，对于这个拯救，那些预言，你们会获得分外恩典的先知，曾经苦心研究，细心查考。对的，经文说那些有古代的先知，他们都仔细查考留意圣经的预言。不止这样，请继续读十二节的最后那句话，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最后那句话说，连天使也喜欢仔细查看这些事。也就是说，连天使也对预言关心感兴趣。因此身为基督徒，我们实在要留意圣经的预言。圣经透露，对不起，圣经记载的预言在许多的经典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圣经记载的许多预言已经应验了，而且有的还尚待应验。那么预言是什么呢？预言就是预先说出未来或将来要发生的事，就好像交通指示牌预先告诉你前路的情况一样。在圣经里，预言也可以用来指吩咐教会或者上帝传达的话。那么上帝曾经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达预言，圣经记载共有五个途径上帝用来传达预言。第一，亲自发言，例如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的圣经的第一个预言就是他亲自发言的。第二，在人清醒的时候引导人的思想和记忆。第三，通过梦。第四，通过意象，跟第五个途径，通过天使颁布预言。好，现在了解了圣经记载了许多预言，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该去留意圣经的预言？为什么我们该去留意圣经的预言？这里会举出五大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去留意圣经的预言？第一个理由，想象一下，你要去基隆坡，一路上你会看到一种交通指示牌，告诉你你的位置，例如 基隆坡还有100公里，吉隆坡50公里，吉隆坡还有5公里，所以这个交通指牌告诉你你的位置，你离开你要到的目的地还有多远。同样的，圣经的预言也帮助我们看出我们在上帝旨意正处于哪个位置，在这个上帝旨意里我们正处于什么时代。好，我们看看一组圣经预言，这组预言的应验帮助我们震慑今天我们正处于什么位置。好，我们读出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私下来见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的临在和这个制度的末期有什么真相呢？你知道吗？门徒问耶稣两件事，就是他的临在跟这个制度的末期会有什么真相，于是耶稣把这些真相预告了出来。好，在第7、第8节我们读出这些真相啊。第7节，马太福音24章第1节，民族要攻打民族，王国要攻打王国，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和地震。第8，这一切像惨痛一样，只是重重苦难的开始。你知道吗？耶稣说他预告，当你看到有不适的战争、粮荒、地震，这些不适的标记就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这个世界的末期，制度的末期，同时也是耶稣临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1914年临在，而这些标记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这个制度的末期的最后尾声。因为制度末期是在1914年开始，而今天离开1914年已经超过100年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处于哪个位置呢？圣经预言的应验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这个世界的制度的尾声，这个是这个制度的最后的日子的尾声了。好，我们明白了我们在上帝旨意的位置，现在我们正处于最后的日子的尾声了。好，还有第二个益处，为什么留意圣经的预言？当你看到交通指示牌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些交通指示牌不是随随便便设立的，对吗？一定有一个权威，一个执法机构在背后设立这些交通指示牌。同样的，圣经的预言也使我们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是来自上帝的。还有应验的圣经预言也帮助我们认识耶和华是全能全智的上帝。我们看看圣经怎样形容这一点，在以赛亚书46章第9到11节，我们一起读出以赛亚书46章9到11节。以赛亚书46章9到11节，你们要记住远古的事，知道我就是上帝，再没有别的上帝，没有谁比得上我。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在古时就说出未来的事。我说我旨意必立定，凡我所许愿的，我必实现。然后我们读出这两节罢了。是圣经说上帝能够预告未来的事、幕后的事，不但能够预告，还能够使这些事情能够按照他的方式去实现、去应验。的确，应验的圣经预言显示，上帝不但能够预知未来，还能够控制未来。他的确是全能全智的上帝，怪不得经文说没有人比得上耶和华，因为他是全能全智的上帝。好，第4个益处， 为什么我们要留意圣经的预言？想象一下，在公路的指示牌上，你从这里要去基隆坡，你从马六甲开车，那一个交通指示牌告诉你，还有100公里你会到芙蓉。你加100公里，真的到了芙蓉。再看另一个交通指示牌告诉你，还有50公里你会到努莱。你再加50公里，真的到努莱。还有70公里你会到努莱之后什么地方？好，到某一个地方，你加了70公里之后，真的到了这个地方。最后你看一个交通指示牌告诉你，还有50公里你会到基隆坡，你的目的地。你会怀疑这个交通指示牌的准确性吗？真的吗？还有50公里，还有这样近啊？你不会怀疑对吗？你知道它，你一定是准确的，一定是加了50公里，一定到基隆坡。对了，交通指示牌这样子，圣经预言了的预言也是这样子，应验的预言又强化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深信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也必然会同样获得应验。因为有很多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未来的几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必然会获得应验。好，最后一个益处，再想象一下，你今天要驾车去基隆坡，这是第一次你去基隆坡，第一次你上 highway， 一条你不熟悉的路，哇，突然间下起狂风暴雨，闪电交加，你甚至看不清前路的路况。你第一次在 highway 驾车，要去第一次要去基隆坡，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会驾得心惊胆战，前路都看不见，看不清楚，而你驾得很害怕。但是一路上你却看到很多关于基隆坡交通指示牌，50公里、100公里、20公里，很多这样的交通指示牌告诉你，你正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看到这些交通指示牌，你会感到很安心，是吗？虽然外面风雨交加，虽然你看不到前路真正的情况，但是这交通指示牌告诉你，你没有走错路，你在朝正确的方向。同样的，应验的圣经预言也有这样的效用。我们读出罗马书5:4，罗马书5:4，从前写下来的话，全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好让我们借着忍耐，借着圣经所带来的安慰，可以怀有希望。对的，应验的圣经预言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给我们带来鼓励，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怀有希望。对的，基于以上5个理由，我们设在应该留意圣经的预言。那么在众多圣经预言里，它其实聚焦在一个人物身上，这人物是谁呢？好，我们让圣经来告诉我们，启示录19:10，启示录19:10，我们也看最后那句话，启示录19:10最后那段话说，圣灵启示人说预言，是要给耶稣做见证。对的，圣经预言都是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这帮助我们想到发生在耶稣身上一件很特殊的事，就是耶稣在异象里改变形貌。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首先读出这件事好吗？记载在马太福音17:1-9，我们再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17章的经文，我们不会读出全部的经文，我们选读3节，马太福音17:1-2跟5节。马太福音17:1，6天以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领他们 几个人上了一座高山。所以当时跟耶稣在一起有多少人呢？这里说有几个人，至少有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而不是一个人，有至少有三个人跟耶稣在一起。然后第二节说，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貌，脸面好像太阳照耀，外衣灿烂如光。对了，耶稣突然改变形貌。然后接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五节，他还没说完，耶稣还没说完话，不料有一朵明亮的云笼罩他们，有声音从云里发出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是我所悦纳的，你们要听从他。对的，突然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说，他悦纳耶稣，他爱耶稣。这声音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谁呢？等一下我们就有答案了。好，记住这三件事情。彼得在看到耶稣改变形貌这件事之后的32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晚的各项细节。然后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他就把当晚的事情一一地记录下来，去鼓励我们。我们就读出彼得后书一章17到19节的经文。好，现在把你的圣经翻到彼得后书一章17到19节，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注解讨论这3节、4节、5节经文呢，到21节。好，第一节，他从父亲。对不起啊，1章17节、啊、他从父上帝那里领受尊贵荣耀的时候，在威严的荣耀中有话对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悦纳的，是我所喜悦的。对了，这经文已经强调了，当时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那是耶和华的声音，是耶和华亲自从天上发出声音，说他爱耶稣，他悦纳他这位儿子。这是耶和华，这人三次听见上帝的声音的其中一次。好，我们继续读第18节。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正是听见这些话从天上发出。以彼得说，当时他们在一座圣山上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而这座圣山可能就是黑门山、所以彼得清楚记得当时发生在一座黑门山上这事情。所以这一表，当时彼得所看见是真实的事、不是幻想，不是梦幻，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一座山上。好，我们继续读第19节。由于这件事，我们所得的预言就更可信了。你们现在留意预言是好的，因为预言像明灯，能照亮暗处，就是你们的心。你们要留意预言，直到天破晓，晨星升起来的时候。对了，这里说这些事情使到圣经预言更加可信了，然后说你们要留意预言两字。经文谈到我们要留意预言，留意预言是什么意思呢？留意预言就是认真关注预言，全心相信预言，顺应预言而生活。我再重复吗？留意预言的意思就是认真关注预言，全心相信预言，顺应预言而生活。然后这也谈到晨星升起，这个晨星是指谁呢？我19节最后说晨星升起的时候，对了，晨星就是指向已经得了荣耀的耶稣基督。你可以过后对照启示录 二十二章十五节就有答案，他就指向已经得了荣耀耶稣基督。1914年，上帝王国在天上设立起来，从那时起，耶稣就像晨星一样升起来了。还有21节说到，21节，首先你们知道，圣经的预言都不是出于个人的见解，因为预言从来不是人凭自己的意思说的，而是人受圣灵感动，把上帝话说出来。对的，这里说圣经的预言不是出于人的见解，也就是说，不是凭着人对世事的了解、认识、观察而说出来的。预言从来不是人说出来的，而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说的。因此，我们要靠这些预言才能够保全生命，才能够继续活下去。好，了解了预言的真正含义，了解了留意圣经预言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去了解一下还没有应验的圣经预言。研究应验的圣经预言固然能够强化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留意预示未来的预言则会使我们得救，跟我们得救息息相关。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三个重要的指示牌，就三个重要的标记预言，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会进入新世界。好，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人正说和平安全了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毁灭就立时临到他们，好像阵痛临到孕妇一样，他们一定逃脱不了。于是说吗，人正说和平安全的时候，毁灭就会来到。也就是说，当国际事局使到世人高喊和平安全的时候，这就是世界毁灭的最后的一个标记，一个讯号。好，接下来第二个标记，我们读出启示录17章16、17节。第一个标记记载在启示录17章16、17节。你看见的十只脚和野兽都会憎恨娼妓，要摧残他，使他侧身，又会吃掉他的肉，用火把他完全烧掉。因为上帝把自己的意念放进脚的心里，要脚实行，就是实行十只脚的相同意念，把完全交给野兽，直到上帝的话语实现了为止。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这里指向的十只脚和野兽，就指向这个政治，这个世界的政治势力。然后再谈到娼妓，就是指向这个世界的错误宗教。对了，第二个标记就是指向这个世界的政治势力最后会毁灭，会攻击世上的错误宗教。而政治势力会受到某种事情的激发或者挑动、挑衅，转而去攻击世界的错误宗教。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标记的出现，就是大患难的开始了。好，第三个标记，我们读出以西结书38章11节跟16节。以西结书38章11节16节，你一定说，我要上去攻击那原野上的农村，我要到那些得享太平的人那里，他们全都安然居住，没有城墙，无门无窗。对，这里指是谁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上帝的子民，他们处于一种太平 安全的情况，而且看来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情况。好，这会引来什么问题呢？我们继续读出十六节，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如密云遮盖地面。哥哥啊，在末后的日子，我必领你来攻击我的地，好叫我在列国眼前借着你彰显为圣的时候，列国都认识我。对了，当错误的宗教被毁灭之后，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政治势力就这里指哥哥，这哥哥就是指联合起来政治势力，他们转为攻击上帝的百姓，这就触发了哈米吉多顿，上帝的全能者的战争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之后我们就会进入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记得这三个标记将在前面出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十七节，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十一节十六节。所以当这标记设限的时候，它的发展会很迅速，过程当然会十分痛苦，因为这是大患难，但是最终的结局却是令我们喜悦的，因为我们就能够度过这场患难，进入新世界。好，了解了以上的预言跟我们的前途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还记得刚才我们说，今天很多人驾驶不再留意交通指示牌，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太熟悉了，每天走着同样的路，来回来回来回，太熟悉这条路了，熟悉到不需要去看那交通指示牌了。但他们却忘了交通指示牌带有提醒的作用。所以基督徒我们也不会不也是这样子，一切都太熟悉了，年复一年，这复一这，我们参加聚会、传道大会，重复了又重复同样的步调。这些圣经预言我们也听过了很多很多遍，也许是上百遍、上千遍，一切都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会不因为太熟悉到没有去留意这些预言怎样应验呢？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这个演讲就要重新告诉我们要去留意这些圣经预言怎样跟世事符合应验。第二，很多今天交通驾驶者不再留意交通指示牌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生活太忙碌了，每天有忙不完的东西要赶要追，在路上驾驶也一样，每天赶着路，在路上赶时间，这样居然就不有时间去留意这些交通指示牌了，因为太忙了。我们生活会不会也这样，忙到没有时间去留意圣经的预言，忙到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事情怎样在我们周围发生而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便能够留意圣经的预言。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说留意圣经预言是什么意思吗？对，留意圣经预言就是认真关注预言，全心相信预言，然后顺应预言而生活。所以让我们重新留意圣经预言，这样我们必然能够看到大患难的发生，能够进入新世界。